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多尔衮可以说是顺治的恩人，因为顺治继承皇位，多尔衮起了关键的作用。然而顺治却又对多尔衮恨得咬牙切齿，甚至有人说在多尔衮死后，顺治命人挖开了多尔衮的坟墓，斩首其尸体。究竟顺治和多尔衮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多尔衮又为何正值壮年就早早过世？多尔衮究竟是暴病而亡，还是被政敌设计害死的？本期迷幻时空继续为您讲述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生死之谜。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644年8月26日，福临即皇帝位。9月11日，辅政王多尔衮替小皇帝发表了谕旨，命令另外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率军攻伐锦州和宁远。济尔哈朗带兵走后，多尔衮又代皇帝发布谕旨，晋封自己为摄政王。成为摄政王之后，多尔衮召集贝勒大臣们开过一个会，这个会议的重大决定就是，从摄政王开始，所有亲王贝勒贝子悉罢不务，不再分管政府六部的事务，所有政府工作全部由各部的尚书来负责，各部尚书直接由摄政王负责。一个月后，济尔哈朗从宁锦前线返回沈阳，审时度势后，济尔哈朗召集大家开会，宣布今后一切政府事务都要先报告给多尔衮，排名顺序也要先写多尔衮。所以自此，济尔哈朗成了一位挂名的辅政王爷。与此同时，多尔衮和顺治两人的关系却越来越僵化和恶化。为什么会恶化？其实从中国封建历史上看，从周到清，那么多的摄政王，有哪一个摄政王会有好下场呢？多尔衮自幼熟读史书，他太清楚自己作为摄政王的将来会是个什么下场，他太清楚万历小皇帝是如何对待张居正的。根据明史记载，万历皇帝10岁继位，由于皇太后极为信任张居正，所以把所有大权全部交给了张居正。张居正对于10岁的万历皇帝的教育，从知识层面上是全面而系统的，从管理层面上是管教严格的。但是正是他的全面系统而严格的管教，造成了小皇帝的叛逆心理。10年之后，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马上不顾自己母亲的一切教诲，立即扒坟掘墓，挫骨扬灰，这就是他对于张居正的报复。 不仅如此，万历皇帝还拒绝上朝，拒绝批改文件，拒绝一切。没有他，没有张居正教育的这个高徒，明朝恐怕还不至于灭亡的这么快。多尔衮要避免这种下场的出现，他得改变历史为摄政王设计好的结局。所以呢，他对于顺治小皇帝做的可谓是仁至义尽。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多尔衮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规定从孝庄皇太后开始，严格执行后宫不得干政的制度。所以，从孝庄皇太后开始，一直到慈禧太后之前，清朝所有的后宫都很好地坚持了这个制度。但是这样一来，顺治由于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便怨恨起多尔衮来，认为这是多尔衮致使他们母子分离。第二个方面，对于顺治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多尔衮采取了顺其自然的办法。这儿的顺其自然是指在学习满汉两种语言的问题上，先学哪个后学哪个，习文和练武之间是两者并重还是有所侧重。多尔衮自己不是教育家，他只能凭自己的直觉给顺治皇帝做一个简单的决策，让顺治按照自己的兴趣想学哪个就学哪个。特别是顺治皇帝父亲临终的遗言，就是不能放弃满人的传统，一定要学会骑马射箭。所以多尔衮特地为顺治请了教骑马射箭的师傅。其实咱们也能想到，孩子大多喜欢玩，顺治也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先学的骑马射箭。结果呢，小皇上还是不满意。顺治在成人之后经常埋怨多尔衮，说我的叔叔摄政王就怕我学习好，不给我派师傅，天天让我玩。因此正史上不论是清史稿也好，清世祖实录也罢，都有大量的关于顺治皇帝如何不满多尔衮对其教育的说法。但这些说法都是一家之言，都是出自顺治小皇帝之嘴。所以史书上关于多尔衮缺乏对顺治皇帝教育疏于管理，说多尔衮刻意怕他学习，怕他怎样，其实也是不一定站得住脚的。在治国的方针问题上，多尔衮要求顺治皇帝随他临朝听政，也就是说边玩边学，我上朝管理政事，你跟旁边瞧着。在这种不知不觉边玩边学的过程当中，可谓是寓教于乐，耳濡目染，让顺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的臣民。在长幼和君臣关系上，多尔衮其实做得不太好，他就像对待亲骨肉那样对待顺治，却忽略了这个孩子是皇上。而顺治的师父在教育他的时候，总是会给他灌输贵为天子的皇上是高于一切的，哪怕是摄政王也应当跟您跪着说话。久而久之，顺治也认同了这套理论，于是乎矛盾就产生了。我们也能够理解，那么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进一步的发展起来呢？ 多尔衮是顺治的恩人，也是顺治的仇人。他有过辉煌，却也曾被挖开坟墓斩首尸体。多尔衮又为何正值壮年就早早过世？究竟是暴病而亡，还是被政敌所害？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秘多尔衮之死。 矛盾的扩大有多方面的原因，这中间既有多尔衮的原因，也有顺治小皇帝的原因，还有旁观者，比方说济尔哈朗之流的原因。从多尔衮的方面来说，他不够尊重小皇上，独断擅权，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请示也不汇报，这一点最让顺治痛恨。而最典型、最让小皇帝伤心的就是豪格之死。根据《清史稿》和《清世祖实录》的记载，公元1644年4月1日，在多尔衮即将出征大明的前夕，豪格的一个亲信部下出面检举豪格悖乱，说豪格请人算命了，说多尔衮不长寿，不是长寿之相，会早早就死。 这件事情触怒了多尔衮，他把所有听到这个信息的人全都杀掉了，另外还要处死豪格。当时济尔哈朗也同意杀，代善也同意杀，所有的人都同意杀。就在即将上法场这个时间，小皇上出现了，救下了比自己大了30岁的哥哥豪格。虽然豪格死罪可免，但是活罪不饶。紧接着多尔衮让他戴罪立功，发配到四川去打张献忠。后来豪格的属下人射杀了张献忠，然而豪格却没有回到北京，这是怎么回事呢？对此史书上也是众说纷纭，包括清史稿在内的很多史书都认为豪格还没有走到京城就死了。至于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是在卢沟桥举行宴会时，豪格被人用弓弦给勒死了。第二种说法是凯旋时多尔衮设伏兵把豪格杀了。总之，不论豪格是如何死的，与豪格感情深厚的顺治皇帝都不会善罢甘休。另外，从顺治小皇帝的角度来说，由于他对多尔衮已经产生了抵触情绪，换句话说，顺治不喜欢自己这个皇父摄政王，觉得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有意要加害于自己。据《清史录》记载，有一年京城流行天花，当时多尔衮急坏了，刚一听说这事儿，立刻冲进宫中把小皇上抢出来，带着70-80个人策马狂奔，跑到了关外。多尔衮知道关外寒冷，没有天花，但是小皇帝并不知道具体情况，只是觉得有些害怕。直到10多年后，也就是多尔衮死后好几年，顺治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还恨恨地说：什么人呢？几十个人就把我带走了，沿途之上到处都是土匪，我吃吃不上，喝喝不好，也没有人保卫我，策马狂奔，这不是要杀我又是什么？另外，由于多尔衮让济尔哈朗成了挂名的辅政，老谋深算的济尔哈朗也是个不愿善罢甘休的主。而在此时，多尔衮腹背受敌，理论上多尔衮虽然可以踢掉这个小皇帝，自己坐上这个皇帝的宝座，另选一个人做太子，但是选谁来做太子，也就是继承人问题。我们来看继承人的三个人选。第一，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咱们知道多尔衮跟他的弟弟多铎感情非常深厚，在多尔衮没有子嗣的情况下，立多铎为自己的子嗣，立自己的弟弟为下一任皇位的继承人，合理而合法。然而遗憾的是，多铎被天花夺去了性命，比多尔衮死得还早。继承人第二位是多尔衮的哥哥阿济格，而这个阿济格是个赳赳武夫，只会逞匹夫之勇，脾气暴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多尔衮自然无法让他成为继承人。那么还可能成为继承人人选的就只剩下多尔衮抱养的儿子多尔伯了，而这个多尔伯比顺治的年龄还小，而自己一旦真的死了，多尔伯会不会被别人杀掉呢？所以多尔衮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顺治他别无选择，他只有跟顺治小皇帝配合，他没有别的选择。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您说他会如何缓和和顺治的关系呢？当时顺治跟多尔衮产生分歧，产生矛盾，并且开始埋怨他，而这种怨言一日深似一日，矛盾也越来越深，成见越来越大，疙瘩越来越重，多尔衮该怎么办才好呢？就在这个时候，多尔衮产生了及早归政的想法。于是乎，在1649年的年初，多尔衮已经做出了归政的决定，他盘算着离开京城前往镶白旗的驻地永平地区的想法。但是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老天爷不作美，多尔衮病了，而且这一病他就再没有好起来，一直到他死，这场病都没有出现好转。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多尔衮在1639年到1640年间的松锦大战期间生了病，而此后多尔衮征战天下，运筹帷幄，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休养生息。根据北游录记载，1649年的秋天，多尔衮骑马的时候从马上栽了下来，膝盖碰了一下，为了止血，多尔衮随手抓了一把土按在了伤口上，但没想到伤口感染了，他的病越来越重。养病的期间，多尔衮越发的思念小皇上。一次，多尔衮对着部下发牢骚说：怎么皇上也不来看看我？说完了，多尔衮就后悔了，对部下说：谁也不准告诉皇上，他毕竟是我的侄儿，我不能给他添乱，谁都不许说，听见了吗？结果皇上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儿，赶紧去看望多尔衮。多尔衮也明白皇上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抱怨，这时候的多尔衮开始对皇上加倍的小心了，他知道小皇上长大了，有心计了。左思右想之下，多尔衮决定离开北京。他知道如果自己再不走，难免小皇上会对他痛下杀手，结果他就彻底的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北京的多尔衮，就在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这天是公历1650年12月31日晚上的八点钟左右，这一代枭雄病死在了边外的喀拉城，就在今天河北省的滦平县，属于今天承德的管辖，就在风景秀丽的避暑山庄的旁边。当然也有人说多尔衮是被政敌害死的，有些学者认为多尔衮生命最后一年当中神志已经不太清晰，因为怀疑有人对多尔衮下了慢性毒药，并导致了他最终的身亡。多尔衮一死，他属下的这些亲信大臣陷入了恐慌，怕多尔衮的政敌会杀掉他们。随后呢，这些人就起了内讧，亲信大臣分两拨，两拨都想争权夺利，谁都想将来控制两白旗，谁都想成为下一个摄政王。以罗什和俄克苏为代表的一拨人在当时占了上风，为了能够稳固多尔衮留下来的江山，这两个人利用多尔衮的死大做文章。报丧的时候，他们言辞迫使皇上到东直门外五里地迎接多尔衮的灵车，无奈之下，顺治皇帝只得和诸王大臣身着素服，在冰天雪地的东直门外迎接灵车，并且亲自把酒祭奠多尔衮。而宫中所有嫔妃、朝廷所有官员的妻子一律都要跪在多尔衮的府邸门外痛哭，此外还下令所有官员连夜去守灵。接着这两个人又迫使皇上以皇帝之礼厚葬多尔衮，即便这样，他们还怕多尔衮的地位不牢固。与其说是怕多尔衮的地位不牢固，不如说是怕他们自己的性命不保，江山不牢。于是俩人又给皇帝提出建议，说应当给多尔衮一个封号。两个人天天闹，最终皇上只得下令追封多尔衮为茂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成敬义皇帝，封多尔衮的结发妻子为义皇后，并把他们的牌位供奉在太庙。两个人以为这样一来，多尔衮死后能够安息了，而多尔衮的灵魂也能够保佑着他们永远的掌握这个江山。但是两个人太小看了老谋深算的济尔哈朗，济尔哈朗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如愿以偿呢？ 多尔衮是顺治的恩人，也是顺治的仇人，他有过辉煌，却也曾被挖开坟墓斩首尸体。多尔衮又为何正值壮年就早早过世？究竟是暴病而亡，还是被政敌所害？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秘多尔衮之死。 以权力争夺为中心内容的宫廷矛盾沉寂了数年之后，又以多尔衮之死为突破口，犹如火山一般的爆发了。多尔衮在弥留之际，他的同胞兄长阿济格当时在他身边，两个人有过一番密谈。多尔衮刚一断气儿，阿济格立即派自己统帅的300骑兵飞驰京城，颇像发动军事政变的动作，要求自己接管整个镶白旗。济尔哈朗抓住这个机会，指责阿济格对皇父摄政王不忠，阴谋造反，阴谋吞并皇父摄政王的人。接下来顺治根据济尔哈朗的建议，把阿济格的所有家人充为奴隶，发往边外，把阿济格本人软禁起来，并最终赐令其自尽。随后顺治八年，也就是1651年正月12，福临宣布亲政。而这个时候，多尔衮手下的大臣也都认清了形势，一半以上都迅速倒向了济尔哈朗。济尔哈朗见机，马上给皇帝上书，揭发和检举多尔衮的16大罪状。而这16大罪状总结起来，无非是四个方面。第一，顺治皇帝继位时按规定应当两个人共同辅政，但是多尔衮排除了济尔哈朗自己单独掌权，鲜有悖逆之心。第二，多尔衮所用的仪仗音乐侍从与皇帝无异，多尔衮的王府跟皇宫一样大小，并私用皇帝才能用的八补黄袍和大东珠，还用黑雕的挂殉葬。第三，多尔衮私自散布皇太极称帝是违背太祖本意而自立，当然咱们知道这第三点是完全捏造的。第四，逼死肃亲王豪格，迎纳豪格之妃。济尔哈朗的上书甚合顺治皇帝的心意，于是他不顾前面一个多月刚刚封的这个义皇帝的称号，马上下令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当时在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魏匡国在达旦战记当中记载，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多尔衮华丽的陵墓，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了多尔衮的脑袋，曝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顿时化为了尘土。1943年的夏天，盗墓者曾经把多尔衮陵墓的正坟挖开，看见地宫当中摆放着一只3尺多高的兰花坛子，里面放着两节木炭。当时看管墓地的汪世全向盗墓者解释说，多尔衮身后被论罪，其中的金银元宝都被攫去，据说坟地遭过9次挖潮，坛子是骨灰罐，只是个象征性的石棺。有人说写达旦战记的传教士当时并不在中国，而是身在罗马，他对多尔衮死后被鞭尸扬灰的技术并不是亲临其事，而是根据友人的信件，因此人们对鞭尸一说仍有怀疑。倒不是认为顺治还顾念亲情，而是因为当时满人还保留着入棺前火葬的习俗，所以多尔衮死后和被清算前应该按照礼数火化了。据记载，多尔衮的陵墓被毁，装有骨灰的金棺也被取出换成是陶器，而且汤若望也在他的日记中记载着生前尊荣无比的摄政王死后他的骨灰被扬弃一说。似乎转眼之间，多尔衮这个堂堂的大英雄就落得身死名裂的下场。多尔衮所亲信的大臣活下来的都是叛徒，剩下的都随着多尔衮殉葬了。转眼之间，多尔衮辛辛苦苦培养的势力土崩瓦解，直到100多年以后才有人给他算是平了反。多尔衮得祸的原因，史书归罪为他想当皇帝，而乾隆皇帝却以为这是诬为叛逆。经过一番精心的考证，乾隆帝终于在1778年，也就是多尔衮死后128年后，为他正式平反昭雪，修复他的坟冢，复其封号为睿亲王多尔衮，追谥曰忠，补入玉牒，也就是皇家的家谱。多尔衮的一生可谓是传奇的一生，是英雄的一生。有人说多尔衮如划过历史天空的一颗流星，虽然短暂，但是却璀璨和绚烂，照亮了整个天空。